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的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的精彩剪辑。 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和北京市政协提案办理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的直播访谈节目。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北京城市广播的黄燕。2018年，市政协委员们围绕咱们北京的中心工作深入调研，提出了千余件有前瞻性还有有可操作性的提案。那么本次节目呢，作为提案协商办理的新平台，也是聚焦了这个提案关注度高啊、还有就是市民关注度比较高的五大领域，邀请到了6位市政府部门的一把手以及11位市政协委员的代表共同协商对话。那么这也是首次向社会直播提案协商办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这次节目呢，也是搭建了一个全媒体的传播平台，您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千龙网、北京市政协网站，还有北京时间以及北京发布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呢还可以跟来做客我们节目的市政府部门的一把手以及市政协委员们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助推北京中轴线申遗。来，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3位政协委员，他们是光明日报社北京记者站站长、高级记者张景华。张委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很高兴以委员的身份就中轴线申遗参加和一把手面对面协商交流， 欢迎您。接下来介绍的是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宋卫祖。宋委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做客。接下来呢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理事白景峰。白委员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下面呢要介绍的是做客我们今天演播室的市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晓峰。舒局长您好。 主持人好，三位委员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还有一位主持人会为我们实时收集网友的提问，他就是我的搭档宝琛。宝琛你好。 好的，黄燕，大家晚上好，我是宝琛。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那么今天呢我的任务就是为大家梳理这些网友的问题，同时呢选出几个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马上交由现场的嘉宾进行一个解答和讨论，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大家稍后见。黄燕。 好，那么已经酝酿了10年之久的北京古都中轴线的申遗工作呢，最近也是提上了市政府的重要的工作议事日程。那么在这方面呢，市政协也是多次调研重点协商，现在中轴线申遗保护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果，让我们首先通过一段大数据来了解一下。 自元大都到今日的北京城，在7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中轴线延续至今。北京中轴线的申遗范围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覆盖老城总面积约65%。按照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部署，以最小代价实现中轴线申遗成功，从现在开始抓起，坚持不懈，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力争到2030年基本达到申遗要求，确保在规划期2035年内实现申遗目标。为此，市文物局牵头中轴线申遗专项工作组已制定2018年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重点任务，包括文物腾退任务11项、文物修缮任务7项、环境整治任务8项、文化设施任务1项，共27项，已经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目前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其中社稷坛内全部五户住户已经完成了腾退，正在恢复绿化景观。下一步，市文物局将继续牵头中轴线申遗专项工作组，全力统筹推进2018年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四大类27项任务，同时积极谋划好2019年中轴线申遗综合整治重点任务，深入挖掘中轴线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讲好中轴线故事，营造利于中轴线保护与申遗的良好氛围，迎接建国70周年大庆。 如果文化可以丈量的话，那么对于古老的北京城来说，中轴线无疑是最重要的坐标之一了。我知道呢，在上周二，也就是6月26号，市委书记蔡奇是冒着酷暑第四次调研了中轴线的申遗工作哈，可见他对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视哈。那么这条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呢，也是我国现存最完整也是最古老的中轴线了哈。那么我知道呢，三位委员也是特别关注北京的中轴线申遗，尤其是中轴线的这个完整性的问题。我知道宋委员您其实也有这方面的提案是吧？ 是的，因为我今年在一次会上面呢提出了关于中轴线申遗与系统性的保护北京古都风貌的提案。那么在提案当中呢，就谈到呢，就是我们要系统性的来保护我们这条中轴线上的这些文物保护点，能够呢让真正的去体现我们中轴线文化和我们古都风貌的整治，能够让它一体化。 那么针对中轴线这个关于它的这个文物的完整性的问题，建筑的完整性的问题，我知道宋委员和张委员上周是到这个永定门进行了实地的探访哈。这样我们先跟随你们探访的脚步，跟随一段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永定门呢，是我们中轴线的最南端，它呢标志着我们的中轴线从北端的钟鼓楼到南端的永定门，那么形成了完整的7.8公里的中轴线。 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故宫、钟鼓楼勾勒出了北京城的中轴线，它是我国现存最长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也是北京老城的灵魂与脊梁。2011年6月，北京中轴线申遗开始启动，北京老城中轴范围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而正如宋委员所说，作为北京中轴线南大门的永定门，在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但是这个北京中轴线南大门目前并不完整，1957年永定门被拆除，2004年复建了永定门城楼，但没有一并复建永定门的箭楼和瓮城。 把一些风貌形态保护下来的前提下边，那么我们使我们的中轴线呢能够真正呈现出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那么实现呢我们这个申遗的成功。 在永定门城楼南侧的广场上，地面上有四大片对称的深色地砖，这是历史上永定门城楼、瓮城和箭楼的位置。复建永定门、瓮城和箭楼，无疑可以还原北京中轴线完整的南起点、南大门，保证北京中轴线的完整性。然而对于复建，宋委员也有自己的担忧。 申遗的条件是要保持它的原貌，就是不要被再继续破坏，但是呢也不能够过度的修复。应该说这里边还存在着很多技术上和历史发展的环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前面已经变成了南二环，它形成了我们通道的大动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它的承重是不是可以能够承得起我们整个城墙、我们的人的移动活动、它的安全和它本身的这种价值是不是完整的。 对于复建瓮城和箭楼所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张锦华委员也深有感触。 专家也认为，如果是建了箭楼和瓮城，应该还要再复建一段城墙。那么现在呢，这个从整体规划来说，这边呢已经没有空间了。 但是在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后，他认为瓮城和箭楼还是应该复建。 这个永定门城墙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单薄，而且不完整的永定门对于传递 历史文化信息也是不完整的，我觉得这个不利于北京历史文化的传承。 对此，宋委员也有自己的考虑。 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已经为我们建设了一个标准，已经建设了一个标志，对吧？它已经足以能够承载我们中轴线的它的文化的内涵和所在。 事实上，在北京城市中轴线申遗工作中，对于永定门瓮城和建楼的复建与否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建与不建，相信在北京城市中轴线申遗工作的推进过程中会寻找到合理的答案。 看完这段短片，我们对于永定门城楼的现状以及二位委员的这个观点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哈。而且我知道在您二位呢去到这个永定门城楼拍这个小片的第二天，蔡奇书记也到永定门城楼来调研，所以说真的是对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视。所以我想各位朋友跟我一样也会很好奇，为什么7.8公里的中轴线大家对于这个南起点永定门会这么关注呢？ 其实应该说这个7.8公里它是讲的是我北京城的整个的从内城到外城，对吧，它一个完整的一条中轴线。那么在这条中轴线上边呢，它的标志性的建筑是必须存在的，对吧，否则的话就没法让人家看到我们是一条完整的中轴线。因此永定门的复建它的价值就非常明确了。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说因为我们要保持这条中轴线的完整，就是要把所有的建筑都要去复建，因为城市是一个发展的，哎，那么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恰恰正是因为这个城市有着古老的文化，也有着时尚的文化，那么它的完整性就在于我永定门的复建已经标志着我的南端最南端的这个标志性建筑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哎，那么它和我们的这个北端的钟鼓楼，那么已经形成了一个南北呼应的中轴线的完整体系统。那么是不是说一定要把它全部复建？因为这就很难去说我们的城市已经走到今天的时候，再把它重新去思考这些问题，可能就有点是不是就有点多了。哎，就是因为它的城市发展建设以后，它存在的已经很多问题，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前面的河道变了，我们的道路变了，对吧？那么它的承重载重等等这些问题，对吧？包括我们今后在这种广场上边的大型活动，人的流动，对吧？那么它带来的这些支撑性能不能达得到，对吧？这些问题呢，就都会带来很多问题。 永定门所在的区域已经不是原来的， 对，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原始风貌的环境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把永定门把它复建了，那么就能够把我的这条中轴线的整体性就把它反映出来了。 这是宋委员的观点，张委员呢？ 我可能跟那个宋委员的观点有一些出入。我认为呢，永定门的瓮城和建楼还是要盖的，从几方面来考量。第一个，永定门是明清两代的这个正门，也是古代明清两代就是进入北京城的一个通衢要道，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认为从政治来看，永定门的寓意是永远安定，它也是一个大国对国泰民安的一种期许。第三个，从文化传承来看，我觉得不完整的永定门信息会带来传承的困惑和歧义。因为永定门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它的建楼和瓮城它有不同的意义，它有比如防敌御敌，它有瞭望，它有很多功能。所以从建楼和城门包括城墙，我觉得完整的复建起来给后人一个完整的印象，我觉得申遗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让世意保存下来，发扬光大，传承下去， 希望更完整的 完整的体现出来。对， 书记您看这二位委员这个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哈。 是， 我相信您在工作中其实也已经是听到了，应该是有不同的声音哈。为什么大家对于永定门的这个建楼和瓮城的这个复建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或者是争议呢？ 这种不同的看法和争议呢，实际上是在2004年，我们复建永定门城楼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 有了。 哎，实际上当时没有复建瓮城，没有复建建楼呢，有技术上的原因，包括河道啊、道路啊有些限制。另外呢，也是当时对复建还是不复建，所有的历史建筑各个方面呢，也还是有不同的认识。 这种不同认识呢，不仅仅是广大市民，包括咱们人大代表啊、政协委员各方面关注支持文物保护工作的这些朋友们，实际上在国内外文物保护的专家学者，也包括世界遗产组织有关的专家，在看待文物保护和遗产保护方面呢，也还对文物保护、遗产保护的两个侧面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哦、 这两个侧面呢，也就是一个就是文物和遗产的原真性， 嗯， 第二个就是文物和遗产的完整性。 嗯， 到底在遗产保护过程当中，是更倾向于它的原真性，还是更倾向于它的完整性？大家在具体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呢，还是有不同的看法。 嗯， 那么具体到这种争论或者不同的看法呢，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嗯， 那么我们今天在办理三位委员关于中轴线申遗过程当中，永定门城楼复建以后，建楼和瓮城是不是复建呢？ 嗯， 我们也是广泛的要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嗯， 特别是各方面专家和广大市民朋友的意见。 嗯 嗯，所以说这个永定门城楼要不要复建，它实际上是涉及到这个方方面面的内容哈。那么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其实现在还有很难定夺，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才说我们是展现一个提案协商办理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在这里我想也想问一下三位，先问一下白委员吧，您觉得需不需要来复建永定门城楼的建楼瓮城呢？ 我还是主张复建的。 嗯， 就是说永定门的建楼啊，复建不复建，我觉得要放在一个大的历史长河里面来看。因为我们今天知道了正阳门前面的建楼很完整，实际上正阳门的建楼啊，它就是复建的。因为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1900年他把正阳门的建楼毁掉了，但当时候呢没几年就把它复建起来了，所以说我还是主张复建的。 嗯， 还有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建与建还是不建好，今天的永定门已经在那儿放着，我想大多数人的这种感觉好像是我们失去这个孩子找回来了。 嗯， 永定门我们又看到了，所以我还是主张永定门瓮城建楼它的完整性不能分割。 嗯，您还是主张建，宋委员呢？ 我还是主张建。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永定门复建的时候，刚才张委员也谈到了，就是我们看的短片里边，我们对瓮城对这个建楼实际上它的位置我们也做出来了一定的标记性，这就已经把历史的这种文化和文脉已经传达给我们的后人了。 嗯， 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个原址原貌都复建，对吧？那么才能够申遗。那我中轴线上面其实我们现在的变化的地方很多，比如说刚才白委员谈到的我们的永定门那个正阳门。 嗯， 正阳门的这个确实它的建楼和它的这个城楼都还存在，但是它的瓮城实际上是我们的城墙最早拆除的部分。 嗯， 当时它就为了是打通那条这个前三门那条通道。 对，让大家好走路， 让大家好走，因为这个它随着时代的这种发展，对吧，城市的变迁，其实申遗恰恰就是因为我们要记载我们的历史的变化，而不是说完全去复原我们的历史。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我倒觉得在我们的现在的目前的城市状态下边，原真性更重要。 实际上咱们中轴线历史上啊还有很多就像宋委员讲的，就是已经消失了的， 对， 现在看不到了的一些遗址遗迹。 嗯， 现在有些呢还在地下。 对， 比如说正阳桥。 对， 比如说天桥。 嗯， 哦， 下一步呢在中轴线申遗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准备要做一些考古的工作。 嗯， 如果有可能的话，以适当的形式展示给公众。 对， 嗯，就未见得要把它做成原来的样子，但是让大家知道原来这个地方有什么。 曾经 有 什么，是，这个很重要。 对，那么张委员还是觉得复建比较好。 我觉得作为南起点，它是一个象征。 嗯 啊， 嗯， 不可能在中轴线14个就是疑点处所有的都建立起来。 嗯， 但是重要关节点的一些标志性建筑物，我觉得还是应该复建。 嗯， 因为这样子可以给后代啊后人传递一个完整的中华文明的一个信息。 嗯 啊，我的意见是这样。 所以书记长，这个各方面的因素您还要考量哈。 是。 那么我也了解到的，这个张锦华委员，您也非常关注 公众对于中轴线的认知度哈、啊嗯、因为之前有一个社会调查的结果就显示好像公众对于中轴线的认知度不是特别理想，是吧？ 其实啊，北京的这个文保工作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嗯、有很多这个创新，在这个保护方面有很多经典的案例啊、而且这个修缮的力度也加大了，腾退的也有了突破，甚至这个就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刚才你也说了，蔡奇书记到北京四次调研中轴线， 是 可见中轴线对北京老城的意义，它是北京老城的灵魂和 脊梁 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最近呢，这个就是大概是2016年，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做了一项调研，叫北京中轴线及其保护利用的公众感知调查分析，共向北京居民和外地游客发放了1000份问卷。嗯，其中北京居民大概有参与的调查的有650个人，回收的问卷是647份。嗯，啊，在这个647份这个问卷里边，我指的是北京居民，对有92%的参与者知道有中轴线这条线，但也仅仅停留在一个概念上啊。但是对这个调卷的这个问卷的进一步分析的发现，就是随着年龄的降低，对中轴线的认知越来越少，尤其是25岁以下的这个北京居民呢，对中轴线的起止点完全认知的只占18%，大概就是参加这个调研的650个人，只有二十多个25岁以下的、嗯、 所以 对，随着年龄就这个减少的，这了解中轴线的人数呢也在不断的下降、嗯、可见呢中轴线文化的传承我觉得面临断代危机、嗯、加大对中轴线申遗保护的宣传、嗯、我觉得也是中轴线申遗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节目、嗯、不单单是展现这个政协提案办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给大家普及这个中轴线方面的一些知识哈。所以我们也很关注这个公众网友还有市民朋友你们有哪些问题，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宝琛，请他来介绍一下。 好的，黄燕，刚才呢在演播室进行一个非常热烈的讨论的同时，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网友也在进行着一个热烈的提问、嗯、刚才我们演播室提到说公众对于这个中轴线的认知度不是很高，但其实网友们对于这个中轴线还是很想更多的去了解它。就比如说我看到我们有很多网友发来了疑问，其中有一个网友来看一下，美好明天就说了，问这个中轴线就是这7.8公里上的几个古建筑吗？申遗覆盖周边的多大范围呢？请我们书记来解答一下。 好，感谢这位网友。北京的中轴线呢，实际上我们讲中轴线申遗呢，是明清北京城的这条传统中轴线。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城市营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也就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周礼考工记》里边讲到的，将领英国，他在这个采取中轴对称的方式呢，叫左祖右舍，前朝后世。嗯，所以在这种建城理念的指导之下呢，中国古代的城市呢，往往有一条看不见的轴线。 对， 这样左右才知道是什么。 对对对对，它的宫殿呀、衙署啊，嗯，一般都分布在轴线或者轴线的两侧。嗯，在元大都，嗯，就有一条非常明确的轴线。 对， 我们今天所谓北京中轴线申遗呢，是明清北京城的这条传统轴线。嗯，那么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总共有7.8公里。 对， 在这个轴线上面呢，有若干组。嗯，重要的建筑，而且在它两侧也有不少非常重要的建筑。嗯，当然刨去这些宫殿建筑、皇家建筑还有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以外呢，还有为数众多的胡同、四合院。 对， 感谢宝琛也给我们带来的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们的问题哈。那么数据其实今天还带来了一张图来显示这个中轴线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包含的那个内容的，就是 师傅 叫什么地图、 这个、 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嗯、 我给大家 14个遗产点、哎、 也是做一个宣传、嗯、也是做一个普及。嗯，北京的中轴线呢，实际上是刚才我讲叫明清北京城的 中轴线， 对， 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 嗯， 在这个上面呢，我们现在申遗呢确定了14处重点的文物点。 嗯， 这14处文物点呢，既有在中轴线上面的，也有中轴线两侧的。 嗯， 比如说在中轴线上面呢，南起永定门，就是刚才大家在讨论的永定门城楼。然后向北，两侧的天坛、先农坛，再往北正阳门、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这个天安门北侧两侧的太庙和社稷坛。 嗯， 再向北就是故宫。 嗯， 再向北景山。 嗯， 随后呢，景山北侧的万宁桥，也就是后门桥。 后门桥。 最后，就是我们这个中轴线的最北端。钟楼和鼓楼， 通过这个图我们一目了然哈，尤其是您这个涂成橙色的部分，实际上就是重点的这个14处遗 产点啊，遗产 点。 好，那么刚才呢，书局也是回答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以及观众还有网友的这个提问哈。那么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呢，我还要替他们再问一下您，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中轴线的这个申遗工作，刚才也说了，有了很大的推进，也有很多的成果，但是呢，应该说跟世界文化遗产他们的这个要求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是吗？ 对，应当说呀，我们现在虽然有一个非常壮美的中轴线，但是呢，现在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目前呢，它的保护展示，还不尽如人意，还有很多工作呢需要去做，比如说我们距离世界文化遗产的差距，这里面呢，既有文物需要修缮， 对， 也有文物里面，还有不少不合理使用的居民啊，单位啊，我们需要搬迁腾退。还有呢，就是在缓冲区范围之内，有不少不合风貌的一些这个现代建筑需要整治。还有一些环境呢，需要进一步的整治。这些工作呢，都是我们在申遗过程当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距离世界文化遗产的差距。 这是中轴线的差距。那实际上，不管是咱们北京还是咱们国家，其实都有已经很多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的这个很好的案例了哈。那么他们是应该说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吧？ 北京呢现在有7处世界文化遗产。 对。 那么这7处世界文化遗产在申报过程当中也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这些呢是需要我们在这次中轴线申遗过程当中呢继承和发扬的。第二方面呢，就是国内各个兄弟省市在申遗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有不少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我们这次申遗过程当中呢，也要认真的学习借鉴。除此以外呢，国外很多国家在文物保护和遗产保护方面呢，也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经验。 是， 我们也需要这个请进来向他们学习。今年下半年呢，我们就要请一些国际组织的遗产保护专家到北京来帮助我们出主意想办法，介绍他们成功的保护经验。 那么我也了解到呢，白景峰委员，您对于这个被占用文物的腾退特别关注，而且最近还特别是到中山公园和太庙进行了调研，是吧？调研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确实了解到啊，这个社稷坛就是中山公园目前还有5户居民在占用，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太庙还有75户居民在占用。应该说这个当然我知道我们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动正在清退，而且前景还是比较理想的。 蔡奇书记在上周的调研中也说到哈，这个腾退是申遗保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书局，那么现在在这个市属和区属文物方面呢，其实是要带头腾退的，是吧？ 对， 咱们文物局在这方面，或者是相关部门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措施吗？或者是计划？ 今年我们确定的4大类26项、27项重点工作任务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不合理使用文物的单位和居民的搬迁腾退。比如说涉及到居民，刚才白委员讲到的中山公园社稷坛里面的几户居民和太庙也就是劳动人民文化宫里面的居民呢，都纳入到了今年我们搬迁腾退的计划里面。目前呢， 中山公园里面的五户居民呢已经搬迁腾退完毕，现在呢原来的那个建筑呢已经拆除，恢复成绿地了。我相信呢在今年年底列入计划的几个重要的文物遗产点，它的搬迁腾退工作都会全面的展开和完成。我想到那个时候这些遗产的所在地呢它的环境会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 哎，您看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还是很迅速的哈， 比我想的还要好啊。 其实我们的委员们在多次的实地调研当中呢，对于中轴线上的一些这个刺眼的高楼，或者是一些建筑和这个古城的风格不协调，也提出了一些这个提案哈。宋委员，您是有这方面的提案？ 是，因为在提案当中，我其实谈到的我们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中轴线上面，一是呢，我们这个历年的这种城市建设，那么损害了我们的中轴线的，应该说它的这个整体风貌，对吧？这上面有一些现代建筑，有些超高超标的建筑，那么使得它影响我们的中轴线的这个整体这种文化风貌。那么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呢，是我们也需要关注的。那么就是我们在中轴线的这个修复和这个保护完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注意呢，就是不要出现那种拆掉老文物，那么建设呢新古董这样的问题，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修复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越制，哎，不按照这个传统的这种 规制 来重新修建的，对吧？你比如说有些屋顶只有黄琉璃瓦，比如它只有皇宫那边可以用的，但是我们却用在了我们今天的城外的部分的这种建筑当中。 为了好看。 对对，为了好看，包括有一些牌坊，对吧？它是这个院内的，它是实际上是我们的很多这个组织的这种牌坊的这个使用，结果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了街上面的这个街道的牌坊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很好的来进行注意的。因为不要在为了申遗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保护变成了一种过渡，最后反而体现出我们没有文化，哎，这样的问题呢是不是这个数据我们怎么来注意和解决的。 宋委员，您说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环境整治的问题。 对， 实际上我们在考察中轴线过程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站在景山也好或者钟鼓楼也好， 对， 南北望或者东西望， 对， 都会有一些很刺眼的建筑。 没错， 刨去这些超高的还有体量过大的， 对， 另外呢还有一些呢虽然不是很大体量， 对， 也不是高度很高的， 对， 但是呢从它的屋顶颜色非常刺眼， 对， 蓝色的红色的， 对， 这些呢都是下一步我们在环境整治过程当中需要关注采取相应措施的。 是， 现在呢我们也正在制定相应的整治的工作规则还有相应的工作计划。 对，这很有 将来呢要进一步把这些规则和计划呢进一步细化，争取呢能够一处一策一楼一策。这个是您刚才讲的第一个方面， 对， 就是关于环境整治。 对，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关于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 对， 就是不能拆了真文物建成假古董。 对， 这个呢也是我们非常注意的下一步要做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前我们在文物保护工作方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文物修缮主要的要采取修旧如旧这种原则。 对， 另外就是不能采取那种过度修缮的做法。 是， 这些呢在我们整个中轴线保护和文物修缮过程当中呢都需要非常注意的需要恪守的原则。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沟通特别的高效哈。 我们现场就把提案给办了。 没错，那么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中轴线申遗的这个恢复还有这个腾退以及修缮，还有一个问题是委员们特别关心的，其实也是我们老百姓特别关心的，就是关于这个文物的这个利用问题。那我知道呢白景峰委员最近也是做了一个实地的探访哈，这样我们先跟随您的脚步，跟随短片一起来看一下。 天我们来到的是这个万松老人塔，这个地方我觉得传承保护得非常好。北京钟祖谢生仪，它首先是要保护好啊，传承好周边的历史文物。当然它首先面对着目前我们要腾退大量的文物，那么腾退后以后呢，这些文物怎么来恢复它固有的历史价值，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话题。 白景峰委员提到的万松老人塔始建于元代，是北京作为文化古城的早期建筑之一，也是北京老城内仅存的一座密檐式砖塔。2013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腾退后如何将文物保护和利用有效结合，是北京城市中轴线申遗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这一点上，万松老人塔的保护和利用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老人塔呢，它完整地保留下来，同时这个万松老人塔周围的环境呢，也是展示的北京的历史文化的一些书籍和一些文物，非常和谐，非常协调。 早年间塔周围被民居所簇拥，文物缺乏保护，2008年腾退了长期占据该院的单位，并将小院修缮一新。修缮后，小院起先作为西城区文物管理处的办公场所，后有学者认为老人塔应该对外开放，不应大门紧闭。这其实也是北京市西城文委想合理有效解决的问题。2014年，西城区文委开始探索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利用新模式，将万松老人塔院作为试点项目。几经筛选，西城区文委选择专营老北京历史文化书籍资料的正阳书局作为委托运营方，打造公益性质的北京专读空间。正阳书局的掌柜崔勇担负起了运营北京专读空间的任务。 它的运营模式介于传统的实体书店和传统的公共图书馆之间，在这里呢，大家不仅可以买书，还可以免费借阅和北京相关的历史文献。 北京专读空间的诞生集合了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政府提供免费的空间和基础运营设施，书屋内的书架、书籍、门板、桌椅等由正阳书局提供，并由政府主导成立了由区公共图书馆、属地街道社区居民代表等共同组成的运营管理委员会， 保护文物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利用，探索文物腾退以后合理利用的一种社会模式，对公共图书馆、对公共文化服务在服务能效上和服务特色上进行补充和提升。 相信白委员您探访之后也有很多感触哈。 确实是很有感触。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是文物的保护、恢复、修缮、利用的问题，我觉得利用还是次要的，首先是修缮、恢复、保护的问题。修缮，我们刚才两位委员和我们局长也提到了修缮的问题，修缮一个注意到的问题。我更想谈的是修缮之后我们怎么来保护的问题。保护我认为有两点。首先是它要不要改名，就是我们建国以来呢，由于我们种种的历史的局限性，实际上我们对很多文物是进行过改名，甚至中轴线上的一些礼制建筑 不要改名， 不要改名，因为一改以后啊，它这个已经不是名称都不是了，怎么是文物呢？就是名称是一种文物、一种文化最好的身份证、最好的名片，不要改名。第二个呢，是它一定要展示它原先的固有的文化，展示它原先固有的文化。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像齐白石故居这个影响是很大的，齐白石故居，但是多年来我们不知道有齐白石故居啊，直到2012年齐白石故居才恢复了，以前一直是被别人的名称所占用。所以说不要改名，恢复它原有的文化，我认为远远地比被利用有更重要。 其实书局我知道，刚才咱们举的这个例子，正阳书局呢是这个文物利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法子。其实咱们这几年是在这个利用腾退文物方面，其实也有很多好的办法，是吧？ 对。实际上我们在文物腾退方面呢，采取了很多的路径和方法。不仅仅是 把居民简单的搬出去， 对， 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离开他居住过多年的环境。 嗯， 实际上除去这种简单的货币补偿、搬迁腾退的这种方法以外呢，还有就是平移置换呀，保障房啊， 对， 等等各种路径，这样呢，给我们这些居民朋友们呢更多的选择。 哎。他也有一种这种生活改善的获得感。 对对， 对，其实就是在中轴线申遗的过程当中，在文物腾退保护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保持这个原汁原味的京味的文化和生活，让老百姓能够在申遗当中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其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 实际上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在中轴线申遗过程当中，除去文物的保护工作以外呢，围绕着一些环境整治，包括现在我们全市正在开展的疏解整治促提升等等相关工作呢，不可避免的为了降低人口密度，整治环境， 对， 会有一些搬迁腾退的工作。 是， 那么申遗并不简简单单的是为了申遗而申遗，实际上在申遗过程当中，除去保护文物这个目标以外，还有其他的目标，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改善民生，要改善居住在中轴线附近的这些胡同四合院里边的老居民，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从而呢这个让他们有更多的这个获得感。 而且咱们其实还有一些设想是吧，书记可以透露一下吗？ 我想随着我们申遗工作的不断往前推进，除了一些不合理使用的单位和居民腾退出文物保护单位以外，文物得到了修缮，将来呢，我们如果站在永定门城楼或者景山这个钟楼或者鼓楼这些重要的制高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壮美的北京中轴线，同时呢在蓝天白云之下有那种嘹亮的歌哨，这种声音，这个在我们这个蓝天白云当中传响， 是， 所以那个在蓝天白云之下，就是我们传统的胡同四合院，那我想那个时候的风貌就不仅仅是中轴线十几处重要的文物申遗点，还是整个的一个中轴线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和保护。 在怎么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方面，其实几位委员也有很多话想说哈。张委员，您有什么建议呢，或者想法？ 我觉得这个中轴线申遗的目的是让老百姓有获得感。那么，我觉得老百姓呢，他是中轴线的魂，没有民生，没有老百姓生活的期间，那么中轴线是死的。所以，他这个活的再提，如何让老百姓有获得感？那么，就刚才书记说的，我们从永定门到正阳门建行一个步行大道，然后这个疏解整治促提升，让老百姓真正的感受到生活在中轴线是幸福的。 宋委员，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或者是好的建议？ 其实应该说我算是一个老北京人了，因为我生在北京城，长在北京城，而且我就在南城长大的，实际上中轴线就在我家边上。那么我非常希望的是说，通过我们这个中轴线的申遗，通过我们疏解整治促提升这种工作，那么使得呢我们的这种传统的文化风貌，那么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就像刚才书记说的，能真的让我们能够看到在蓝天白云之下，听着那个歌哨的声音，对吧？看着小鸟在飞翔，那么有一种这个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其实这是作为老北京人来讲更想追求的，对吧？所以总书记说对这个老城不能再拆了，对吧？就是我觉得他的情怀和我们情怀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写提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抱着一种情怀，也是真正的是想把我们的北京城能够建设得更美好，那么真正的能够让我们中华的文化在我们的这个历史当中不断的传承下去，让我们一代一代的人能够知道我们中华是什么，我们的文化又是什么。 白委员，您怎么看？ 我们前段时间北京市文史学习委在调研的时候呢，有一个北京市民说过， 就是北京的老城呢，整治维修之后啊，一定不要把它的魂丢了。 嗯。 啊，北京城的灵魂丢了。 嗯。 就说它的整治维修之后，怎么讲好北京这座老城几百年来的这种都城的故事，很重要的。啊，我们知道拆迁之后有大量的胡同大院啊，王府府地，就说这么多的建筑，怎么来讲好故事，这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挑战的。由于我们北京的老城的拆迁量是很大的，比起49年以前，可能有80%的就拆掉了。大多数北京的老居民，他现在也未必就知道北京老城的文化，希望能讲好北京故事。 嗯，哎，书局，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咱们北京已经有7处世界文化遗产了，是吧？而且中轴线上的天坛这些也都是，那为什么这整个中轴线它要拿来申遗呢？ 北京呢，现在是有7处世界文化遗产， 嗯， 应该说在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里面，我们的文物遗产数呢是最多的， 嗯， 同时呢，在全世界各大城市当中， 嗯， 我们也是名列前茅的。那么，为什么要在我们已经有这么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之上，还要再申报中轴线这处世界文化遗产呢？我理解，我们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呢，不是多了， 嗯， 而是少了， 嗯， 因为我们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拥有丰厚文化内涵的城市，那么中轴线也是我们非常引以自豪的， 嗯， 这么一个虚实结合的文物建筑群。 对， 所以呢，我们中轴线申遗不仅仅是为了多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嗯， 而是以中轴线申遗作为统领，实施北京明清老城的整体保护。 嗯， 所以我相信，在我们中轴线申遗的过程当中，一定能够极大的推动北京老城整体保护的各项工作，同时对于我们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其他的各项保护工作呢，也会有很大的进展。 其实不单单是您和相关部门要做，咱们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们，您觉得我们能为中轴线申遗做点什么呢？哪怕一点点也好哈。 目前呢，市委市政府确定北京市文物局呢作为中轴线申遗工作的一个牵头单位，但是呢，实际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具有综合性的工作，仅仅单靠文物局远远不能够胜任这项工作，需要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通力合作、相互支持和配合。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广大市民群众的支持、关注、参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我们预计的奋斗目标。 嗯， 我相信呢，大家在参与过程当中呢，也会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北京的历史和文化。 嗯，咱们三位委员有什么要说的？ 哦，我记得西方一位诗人说过，就是人在世要记住两种面孔，一种是母亲的面孔，一种是城市的面孔。北京中轴线是我们老城的灵魂，我觉得让中华文化传承下去，中轴线申遗非常重要。 嗯，好，谢谢你，宋委员。 我觉得中轴线申遗其实就是一个城市的申遗，它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那条路，那条线，实际上是要让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中轴线反映我们整个的城市。那么这就是我们其实古都风貌保护的我们的核心。我觉得这项工作之所以我们全体市民所有的政协委员都应该去关注，它不是简单的仅仅是关注一个点，而是关注一个面。 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啊，它的承载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讲好中轴线所蕴含的这段历史文化。 嗯， 我认为北京中轴线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华文明5000年的一个主轴线的一个延伸线。 嗯，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书局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您，也感谢三位委员为助力中轴线申遗所做的努力，谢谢。 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我们行动起来，为助力北京中轴线申遗做出自己的贡献，展现我们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体现首都的文化自信。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的重播节目。今晚的7:30做客直播间的是市科委主任许强，与您共话加快科技创新，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 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安然身上。我已经没处幻想，我失恋没处疗伤，我是个北京人，就生在长在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蔚蓝金黄。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 想找个人陪我留恋后海的醒来之前，把昨天留在酒店房间，联系他也不孤单，从头给我一段暗恋，纵然是冬天，也在他身边遇上夏天，几首三环走一圈，哪怕最后风沙不灭。